情放在我怀里，这样才能感觉你的呼吸。站在你镜面前看着你，脸上你舍不得的表情。如果说我可以用全宇宙的魔力让时间暂停，让我们可以不分离，把你抱在怀里，我们没有言语，感觉离别前两颗心在一起。我们抱在怀里，我们不想言语，今天以后留下回忆，我们 记得红。

尽情缠绕，尽情留恋。笑面人人晚风里渐， 像远翩翩景之近，只愿你到身边，再将温馨重现。 就算相识仿似梦，好梦醉到今天，我是痴痴在想依恋。 若佢偏偏想接近，只愿我到身边，再解心中痴痴挂牵， 耗尽幽梦，将心中思念尽情缠绕，尽情留恋。 这份情感